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音乐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呢？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是的，这就是来自于法国的一种古乐队。那这也是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很长时间和大家之前就见面过的我们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已经再次开启了，这是我们的第八场了，就是法国甜蜜一古乐团音乐会。那我们这次呢还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我们的栏目呢每天也会送出音乐会门票四张。那没有中奖的听众呢，可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填写资料申请门票。那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奖的朋友呢，将会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公布，也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抢票环节。那特别介绍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会在2018年6月3号下午4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叫做法国甜蜜一古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甜蜜一古乐团1989年成立，那这个乐团呢一直是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芬奇、米开朗基洛还有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的代表来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享誉国际的天才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呢，也是对西方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5年来，法国甜蜜一古乐团一共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走访多个国家和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的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呢，这场音乐会的形式也非常特别，演出当中呢将会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和四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还有鼓，共同来演出。想不想亲身体会一下呢？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感觉？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免费申请演出门票。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会送出四张门票，那我们会送给两位朋友。今天我们也会抛出问题，不过呢现在要进入我们的节目时间，问题马上带出。在今天周一嘛，是我们的串烧时间。永恒的魅力开始啦，串烧时间第一段串烧已经来到耳边了。那像这样的串烧有一个主题，就是深情串烧。 究竟什么样的音乐让你觉得特别的深情，特别的感人呢？可以把你觉得适合在这段串烧当中出现的音乐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第一段就是来自于弗雷他的梦后，这也是大提琴和钢琴合作的版本。那之后呢，会是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三段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我想在这里就抛出我们的问题。第一、第二段已经告诉您，第三段注意聆听。 Thank you. 今天我们是有我们的音乐会门票要送出的，可以有两位朋友获奖。获奖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到我们在2018年6月3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这里会举办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月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8场。那问题也来了，就是我们先在耳边所听到的，也是我们这段串烧当中第3段音乐，是哪段音乐呢？哪位作曲家的什么音乐呢？知道的话告诉我，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黑胶集市这三个听众群里面都是可以的，会一会一群，会一会二群都可以。 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4606-88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是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0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有那魅力，今天我们已经抛出了我们的问题，那其实就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也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8场法国甜蜜音乐古乐团音乐会免费向大家来开放。而且呢，我们的栏目每天都会送出音乐会门票4张，当然了，也就是这3-4天的时间吧。所以呢，各位好朋友积极回答我们的问题。刚才我们的音乐已经放出了，而且问题也已经抛出了，就是在我们这段串烧当中的第3段音乐是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进入黑胶集市，那会一会一群、会一会二群和黑胶集市，我们同时按时间来计算，最早发送正确答案的2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每人2张门票。好了，继续吧，继续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段感人串烧。那刚才有人说，刚才一段音乐我还没有听够呢，来吧，再听一遍。因为这段音乐刚才仅仅放出1分钟的时间，继续聆听。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资讯。第三届表演艺术新天地将于6月8号到18号在上海举办，包括装置巡游、浸没式舞蹈、创意物件剧、形体偶剧、默剧，还有街舞、京剧、昆剧、梨园戏、实景音乐演出在内的15部作品将呈现一戏一格，总计200多场演出活动。梨园戏有戏曲活化石的美誉，国家级传承人曾静平将率团根据表演空间带来别具一格的吕蒙正过桥入窑，乌娜、李代果、吴红叶三位民乐演奏家也将带来实景民乐演奏三弹音乐。今年正逢上海昆剧团40周年庆，其创作剧目《花间月》将在太平湖小岛上演，展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意和梦境。而以牡丹亭寻梦为主题的声音演出也将在《耳畔呢喃》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另外，大陆实验京剧《惊叹二》和来自台湾的实验剧《夜奔》将共同探讨古典京剧与当代戏剧表演方式的融合。《夜奔》以林冲夜奔和红佛夜奔中的古典人物放在当代命运的十字路口上，重新演绎一段当代命运选择的故事。再来关注戏剧演出，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国际戏剧季又将如约而来，20部84场国内外精彩演出集中亮相，以汇聚古今、戏剧人生为主题，展现古今中外多位戏剧大师笔下的人生百态。其中6月将有《婚姻生活》、德普尔索雅克先生2部法语戏剧联台上演，展现法式浪漫背后的人生困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依旧是我们的串烧时间。我是王卓，不过呢，会有问题送出，那有问题当然就会有奖品了。这个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8场，法国甜蜜忆古乐团音乐会将免费向公众开放。那我们的栏目呢，每天会送出音乐会门票4张，没有在我们栏目当中中奖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填写资料来申请门票，也是有机会能获得奖项的。那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呢，就要回答出我们的问题了。那我们的问题呢，上半时段我已经抛出了，就是在我们上半时段那段串烧当中的第3段音乐，究竟是由哪位作曲家来创作的哪部作品？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都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提前预告啊，真的是提前预告了。但是现在呢，在下半时段最开始，我也还是要把这段音乐单独为大家放出，注意来聆听喽。下面这段音乐就是。到底是哪位作曲家的哪部作品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两个群都可以，或者是进入到黑胶集市，在3个群当中前2位能够说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就会获得我们的门票。 今天问题已经抛出了，我没想到问题会有一些难度，就是很多朋友说，哎，真的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什么。这是在刚才所放出的那一段，也是下半时段为您放出的第一段音乐，在上半时段我们的串烧当中的第三首音乐，在今天节目里已经放出两次了。其实耳边的这段音乐，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就能知道这是谁的作品，肖邦的，对吧？没错吧？那刚才那一段，我现在在这里可以做一下提示，就是刚才的那一段钢琴的独奏作品，也是来自于这位作曲家，来自于肖邦的。那至于它是什么样的作品，答对就可以获得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四张门票，两位朋友可以获得。但是呢，如果今天没有人答对的话，我们会把票留到明天，那也就是说明天会有四位朋友获得我们的8张门票。好，继续来聆听，下面这一段是来自于德彪西的音乐。 又来了，今天的问题就是这首。我真的是不相信没有人会答对，而且现在我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在我们的群里有朋友已经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群里，可能大家都会猜，因为今天实在是猜的内容太多了，猜的大家的答案太多了，所以你们可能也不知道究竟哪段是对的。那我把这段作品的故事呢讲给大家听。1838年12月到1839年2月，肖邦和乔治桑他住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的首府帕尔马，在这里呢，在这个修道院，他创作了两首带有雨滴特征的前奏曲，其中一首就是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乔治桑后来回忆说，他说一个悲惨凄苦的雨夜，当我回到房间时，他正在钢琴旁弹奏一首奇异的前奏曲，后来他对我说，弹奏钢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掉进了湖里，冰冷刺骨的水不时地冲击他的胸口。当我提醒他注意，当时雨滴的确不停地飘打在屋顶的时候，他否认他曾经听到。他在这个晚上所写的作品确实能使人联想到洒落在修道院房屋上的雨滴声，但在他的想象当中，那是从天上掉到他心坎里的泪珠。乔治桑的回忆没有指肖邦当时创作的是两首具有雨滴特征前奏曲的哪一首，那现在我们经常把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称为他的雨滴前奏曲，但是也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首前奏曲才应该冠以雨滴的标题。那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把这段音乐送给大家的原因。那大家也看到喽，在我们的群里面，小香丁香已经猜对了，他说虽然他说是随便猜，但我相信不是随便的，肖邦 B 小调前奏曲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那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的管理员，我们的工作人员随后就会联系你，把音乐票送到你的手里面。好了，今天有恒大魅力就是这样的，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吧。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看不到光。